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一些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呢挺和平，即 是不会好像韩龙那次那样的，因为、都会是即是静默地是坐在那个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哇，我们一个没有方案的运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邊，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大方紅心血力贊成。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昭然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咁啊，迟嚟嘅云端起义啦，因为大家都未食饭啦，咁而家系等紧呢个杯面。系啊，因为大家头先嗰15分钟喺度不停喺度炒煲， 咁即系加我系咪？ 梗系要啦，加啲效果先，因为大家喺度炒煲啊，炒咗个煲又冇水，搵到水而又搵唔到插苏，跟住搵到插苏，咦个杯面咧，搵到个杯面又冇叉，真系好理气啦，系咪先？咁啊嗱，今日星期一啦，就几多号啊？ 系 六几啊？ 廿几啦？ 六二三啦，投咗票未啊？ 投咗啦 ，咁啊。你点睇呢个即系投票咁踊跃呢？嗱，阿 Q 仔呢， 应该我哋讲咗先系，大家投咗咩票先呢？ 我哋而家唔好讲呢啲，而家唔好讲呢啲，系啊，即系而家暂时唔好讲呢啲啦。咁啊，因为我唔想影响到人哋投。 唔系，我以为你问系问投边种途径啊？ 哦，呢个阵间先啦，讲咗 Q 仔嗰单先。你知唔知 Q 仔出咗篇嘢噶？ 我唔知，我净系有听佢节目啫。 Q 仔吓，你点睇咧？ 骗人啊嘛！ 你新闻可唔可以讲下咩事啊？ 唔好啦，你讲啦。 我唔记得啊， 因为我都唔系好具体记得。 咁仔佢节目讲嗰啲嘢嘅，你 嘅仔咧就话即系今次嘅投票嗰条数，咁啊，因为有个好知名嘅某台嘅主持人咧，就话应该条数就可能会过200万，恭喜晒！ 好知名某台嘅。节目主持人 边一位讲噶？ 可圈可点、 啊，可唔可以开一开啊？我唔系好 屌鸠你啊，你老母啊， 系屌柒你啊， 你老母 哦嗱，证明我好少听佢节目嘅。 哦， 你扮嘢啊你 咁样啊？但系咁，我想问之前一开始佢哋唔系屌柒呢个投票？ 唔系佢而家嗰个都系一个讽刺嚟噶，唔系啊，佢都系一个讽刺嚟噶。 啊系， 一个讽刺，一定过200万啦。 其实 Q 仔连续两个礼拜喺节目入边，即系我讲政治经济学都有抽佢水嘅。 你讲嚟听下系点样嘅？ 即系抽下话，喂顶，即系佢话。有啲人话 唔系你扮 Q 仔扮， 你而家要豁咗去啦，你明唔明啊？ 我扮唔到啊！即系佢意思咧，即系每次一讲呢个投票咧，佢总系会 mention 翻咧，就两个同一个姓嘅人啦。 系， 跟住佢就会 黄浩明 跟住咧仲有咧 黄永哲 啊。OK， 但系黄浩明 个英文名咧出现咗喺《热血时报》喎， 系咩？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继续讲埋你嗰单 先。咁佢就话，即系即系每次一提到咧，佢就会每次一提到呢个公投咧，佢就会话有啲政治组织咧，就之前咧去到即系为咗捞政治本钱咧，就系、是、要企一个唔同嘅立场，但系去到而家咧，即系都冇咩意思啦，所以最后尾咪都系要企翻埋一齐咁样。 但佢嗰个所谓企翻埋一齐，其实系嘲笑紧咁。如果你识得睇佢哋嘅语言嘅， 咁、所以 字里行间其实嘲笑。 所以成件事就好有趣啦。喺呢一样嘢咧，就当你问翻一啲即系同佢啲密切关系嘅战友，唔系嗰啲手足咧。咁佢哋就会 捉手定手足 啊？手足咧，佢哋俾到个答案好奇怪，佢哋 点样啊？ 问佢话投唔投票啊？咁样，跟住佢话我而家未决定啊，咁样即系 suppose 嗰阵时问嘅时候咧， 而家咧 个节目未讲嘅，即系佢哋个节目未讲。 而家咧， 咁跟住之后，当然就有人就抛咗佢就话哦，系咪 未有兴奋啊？未落圣旨啊？ 政治嗰啲讲完之后，你就会知啊。跟住佢话我唔答你。 定系咩早晨嗰啲讲完之后 之类啦，之类啦。 点解佢话我唔答你啊？ 因为佢根本 佢可以话答就话，但嗱，如果系佢可以话唔系嘅，但系方法唔系。 其实佢系而家等于一个 program 咗嘅电脑，佢系冇嗰个问题嘅答案。 哇，唔系喎，其实嗱，调翻转，你应该系问下佢，其实你知唔知道系有边三个方案投票啊？ 佢可能唔知嘅。 佢应该都唔，佢亦都，我讲一句可能具体 唔 知入面系 咩。方案唔紧要，今次个投票唔系投方案嘅，基本上，佢虽然俾个方案你投， 系 最重要系第二条啊嘛，啱唔啱啊？第二条就系话，如果政府出嚟嗰个方案唔符合呢个国际普及选举嘅条件嘅原则嘅，咁你觉得立法会应唔应予否决啊？嘛，呢个先至系最关键啊嘛。 但系你个 friend 咧，新比开头咧，佢唔知写错定投错咗，系第二个 option。 嗱，我相信 投错咗咩？ 我相信佢系写错嘅。 哦，唔系我讲你个 friend 啫。 但我阵间会打电话俾佢。 我唔系讲佢 啊，唔好理啦。 哇，咁咩？ 你打俾边个啊？ 等一阵先讲啦。唔系咁，但系我觉得话可以大方啲，话我而家唔答你，系因为我未考虑得到嘅啫，唔需要咁啊。 都得。 但我想问一下你哋点睇今次即系中国官方吓、甚至乎呢、這个即系爱港力啊嗰扎咧，都话系可以大量造假咧，你点睇咧？ 咁佢哋而家梗系要用呢一个方向去讲。 但其实呢、這个， 但你觉得嗱，我嗰个时间咁短之下做到咁大条数嘅造假咧，你觉得得唔得咧？ 我觉得系 应该话，喂，其实个责任会唔会喺我哋度咧？ 点啊？ 因为我哋好早已经， 唔系，但我想讲嗰样嘢系话，因为好多人都系，嗱，系呢两日，因为基本上系星期日啦，先至叫开始多人比较去呢个叫所谓嘅实体票站啦。但系之前大家都系即系，冇成本噶嘛，喺个 app 度投噶啫嘛，几辛苦都吓、等几耐都可以喺度督啊，慢慢督啊嘛。 好难啫。 咁但系你话嗰条数。咁多啦，而家出嚟今日而家几多万啊？而家70万喎。 而家最新数字应该系五个钟头前公布嘅，就 系咪70啊？ 系716,775票。 嗱， 下昼两点钟。 如果讲佢哋朕所讲嘅200万都唔系难。 唔系，但系增幅已经开始慢紧噶啦。 但系你话嗰条数啊，即系你话70几万啊？ 因为佢公布咗嗰条数嘅时候，即系嗱，我老实讲，你作文啊，细个作文啊，抄同嗰啲功课，你有冇照？即系作文抄已经 好 嚟好啦。咁你抄都唔会抄晒啦。你梗系 A 同学抄啲，B 同学抄啲，C 同学抄啲，凑埋一个古仔噶嘛。咁咪交到功课咯。咁你而家你定期会公布一个数出嚟嘅，咁我睇住你个数系咁嘅时候，我梗系喂就住，唔好咁用力，因为我见到嗰个数其实我系好担心嘅，因为由第一日，唔系应该系第二日嘅凌晨六点嗰阵时截条数咧系网上 apps 嗰个投票人数系有30万，我觉得系根本唔 make sense 呢条数。 但系你咁讲，即系我觉得嗱，如果造假，佢都要动用好多人手呢、這个第一啦。嗱，我唔系话冇可能。而系你要谂下，佢真系要用人手噶嘛？因为佢系有个曲咧，系嗰个叫做 话 系啦，喺电话入边系防 capture 嘛 ，capture 嗰啲啊嘛，你都要用人手噶，大佬呢个人手系一个问题。第二系的而且确，嗱阿 Sa 已经寻晚半夜话 边个 Sa 啦，即系英皇嘅 蔡 卓妍啊， 系 喂你谂下英皇公司旗下艺人， 佢讲咗咩啊？ 佢要投一票咯。竟然系佢会话投票，而且 咁 啊 唔出奇，似乎好似今次有呢个曝光 啊！你话哇出奇啊！你话嗰个黄耀明，嗰个系杜汶泽， 嗰个系韩师，咁就唔出奇。 咁但系头先你讲嗰三 系好识捞噶， 但系头先你讲嗰三个入边有两个都系英皇噶。 唔系，但系你 阿 Sa 系 好识捞 噶 嘛？ 噶嘛？你记唔记得佢曾经讲过话啲人出嚟游行系唔啱噶嘛？ 哦，你谂下啦，直亦都系我身边嘅人，即系譬如我另一半嘅，喂，平日都唔理政治，完全唔知做咩事，佢都喺度问我，我系咪要投票啊？我去边度投好啊？ 入到屋啦，呢、這个 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你阿森华话，嘣一声，第二朝早一起身30万呢、這个其实唔难噶。不过当中有几多系所谓造假，例如阿陈正心咧，而家应该系涉嫌咗呢、這个 入保警啊， 不诚实使用电脑啦，因为佢系公开咗教人哋点样用呢个身份证嘅 generator， 可能系不诚实使用电话。 哦，是但啦，咁样啦，佢教人哋 gen 个身份证曲出嚟再搞啦。咁、但系当中。有几一个真系假咧？呢、這个真系好难讲，因为你动用嗰条数咧，嗰、那个人手系好鬼劲。 你始终系统上面有一个 bug 嘅，即系你譬如话关于十八岁嗰个验证，你好难去。 嗱、呢、這个就易造假，我觉得嗱，十八岁同埋非用呢个系易嘅，但系你话求其求，即系点样讲啊？一个电话投多一次啊？呢、這个难嘅，证实咗做唔到啊，因为咪有一个电话 号 嘅， 呢、 這个其实亦都唔难嘅，即系买电话卡嘅嘢其实有几难的。 其实咁要留意一下呢个下一季嘅 Oscar 出嗰数据。 但系咧，但系我想讲嗰样嘢咧，嗱喺呢个关节眼上高，我想讲嗰样嘢咧，就系、是、你投票，佢或假设咧真系动员好多人去投票嘅时候咧，佢未必系咩噶，佢未必系真系好似新比话斋佢。第一条咪勾头咯，有乜所谓咧？未必可能真系弃。 最紧要第二条、 啊，可能话可能嗱，其实你要搞清楚嗰三个，即系我觉得唔认同啊。即系你话三个方案投边个冇所谓，唔认同啊。因为你要睇翻，其实最唔民主方案嘅反而系真普联嗰、那个，因为佢系你三个方案最主要睇系咩咧？就系睇个提委会嘅组成，而。真普聯嘅方案係冇具體內容㗎嘛，佢只係話越民主越好㗎嘛。而 我尋日聽阿土同阿淡講啦，兩條友都投咗真普聯。 嗱、你嗰個冇具冇關係㗎，我哋呢個台 你做乜披露？ 唔係啊，佢有講，佢有講。 你第一日就屌鳩孔令宇、啊？ 唔係，我唔係屌鳩佢呢個投票嘅策略，係、呢個投票嘅選擇。 佢點講 咧？佢嘅講法就係驚民主黨閃喎、縮喎。所以一定要投真普聯，佢話好多人都投學界， 即係因為投咗一個佢哋之前都 endorse 嘅方案，就係好難去甩 夾 啊！ 其實 係 夾民主黨啊、坦途啊，好多人咁講。 但係我梗係睇翻大形勢啦，即係嗱第二條其實即係人力嗰個就係、是、區議員加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嘅提委會嘛，咁、大家都知啦，區議員咩人多啊？咁你跑到出嚟，我假設你跑出嚟嘅時候，你真係接納啦。你当你去到真係做成一个提委会嘅时候、你冇可能係话一个立法会议员等于100票区议员㗎嘛，你冇可能㗎嘛。咁、你结果系边个主导讲晒啦。咁反而系学民嗰个系对泛民有利。 你呢个系你嘅 for insider 啫。你普通市民鸠知你三个方案有乜撚嘢。 所以 咪 嗱， 所以我咪话嗰个重要系喺第二条。 係啦，所以就系话我想讲话第二条就系话佢动员嗰样嘢呢就系喺第二条入面搞鸠你。就系不应否 应予否决 嗰度。佢哋动员去不应否决， 去不应否决咯， 系啦。 但系你知唔知呢个不应否决已经同应予否决咧？喺我识嘅人咧，嗰个叫张永基啊，叫张永基啊，我开埋佢名啊。佢话我系咪应该停填呢个不应否决？我点解啊？乜唔系唔好就啱嘅咩？要反对啊嘛？咁你要睇条问题问乜嘢嘢？ 人哋嗰个系负 negative 个否决， 系咯？我嗰乜唔系你哋？你哋一定系投反对哇？ 咁佢而家 double negative 咁 变咗支持咯？ 我就明你明唔明呢条题目点解啊？我就系佢由英语否决不应否决，我都好捻烦。我谂咗好耐都唔明，都唔知佢点解。不过我觉得总有一日会明嘅，就好似我哋细个咧上 physics 堂咧。咪读啲 physics 咪好捻难嘅，欧姆定律嗰啲咧，唉，我都话啦， 难嘅。 到我三零四十岁咧就会识嘅，呢啲嘢自不然会识嘅，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咁我但系629玩完噶啦，投票。断估你到629日，你唔会49几岁啊？ 你会长大咗几多咯？ 你唔会突然间49几岁啊？话个系波咁啊，即系就系咁啦。即系原来好多人对呢个不应否决权应予否决都觉得好捻难。 系啊， 呢个真系大镬啊！咁系咪字眼上又系应该要简略啲咧？ 咁但係佢本身就係想即係將嗰個問題係即係重點就係要唔要否決㗎嘛。咁其實 咪簡單啲啦，你受定唔受 即系你知 啱啊！你因为你呢个系双重否定嚟噶嘛？啊，心理嗰头，即系其实条问题系双重否定。调翻转，即系譬如话 你受定唔受？ 可能话嗰个问题系话，如果政府开出一条非即系唔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嘅一个政改方案，泛民应否接受？或者應否通過， 立法會應否接受啦？ 應否通過？ 通過啦， 係啦，立法會應否通過？咁你咪冇咁撚煩咯。 係啊，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字眼上嘅要嚇注意下嘅地方啦。 嗯， 咁今日都有一啲花邊新聞嘅， 係 都想講下嘅。 嗯， 就係呢個《環球時報》就話咧社評啦，就佔中行動嘅全民投票係一場非法嘅鬧劇啦。咁、中央及港府都唔會承認，又認為香港政改問題咧，中國13億嘅人咧都有同樣嘅發言權嘅。我即刻 O 咗嘴啊！你嗰13億系奴隶嚟噶，凭乜嘢对我哋嘅嘢指指点点 啊？站起来噶啦，人哋 咁。但系如果佢哋13億都有发言权嘅，但系嗰13億人都冇就佢自己嘅命运 去决定噶， 佢个决定噶，有 佢哋嘅前途系冇 噶。 但系咁有 喂，早几年啊，旧年啊，咪有个咩歌唱节目嘅新闻，应该记得啦。大陆咪有个 中国好声音嗰啲啊， 中国好声音嗰啲咧，咪电话投票嘅 哦， 等于公投 超级女声 系超级女声啊。跟住后屘因为投票嘅人实在公投嘅人实在太踊跃啊，官方唔捻俾啊嘛，落咗打唔捻俾，再玩啊嘛， 下一年唔俾玩啊嘛， 下一年唔俾玩。 仲有好多啊，即系譬如我哋讲过好多次嘅优豪啊、土豆嗰啲唔捻俾你香港人玩啊。嗱，调翻转，我哋又谂翻啦，即系如果你话 你境外啊嘛，我哋系境外啊。 但系咁， 我当你讲翻啦，你话13亿人呢个投票你应该有份啦，屌你老母，我哋派钱你系咪应该有份啊？退税你系咪应该有份啊？仆街啦你！ 嗱，但系嗱，我好大中华交咁谂啊，即系其实呢个要 点啊，林辉。 系要长期解决，要长期解决佢呢一个呢一种咁样即系对付台湾同埋香港嘅讲法咧。 嗯， 其实咧就得一招嘅啫，我觉得。 咩招 咧？就系带翻佢转头， 系 就系话呢个议题，我哋系欢迎中国帮手协办，俾13亿人一齐投。嗱，我知道咧呢一样嘢咧就会挑动好多人神经嘅，但系咧当你如果即系你啲意见领袖真系咁样抛翻佢翻去咧。 就是他們上面收皮，但我覺得不是應該這樣，我覺得是應該說呢歡迎全球60億人類 、你要這樣玩都可以，你要這樣玩都可以，但是你 13億我始終覺得是奴隸， 不是 你見，我真的覺得他是奴隸， 你見電話即是電話的投票 都不玩得的時候，即是你說公投真的不要玩，毛澤東上了任之即是執掌咗中共政權之後都冇睇， 你唔好諗住香港有得玩啊！香港都冇啊！嗱， 係啊，香港 林鄭嗰幾條撚樣咪拍咗條片，有商有量。我一早都話啦，喺 YouTube 上留句屌你老母都唔得噶嘛，邊有商量？結果而家改咗，有根有據實現普選，大家知唔知啊？ 嗯， 即係你唔知啊？嗱，我俾你睇下啦，有根有據實現普選啊！ 佢哋 keep 住改噶喎。 嗱，你講開呢一樣嘢咧，又係喺呢個關節眼上高，我又要講一講 點樣樣啊？成日關節眼， 有 眼把我識啫，大佬。 佢而家好大陸啊，有商有量，變咗有根有據喎。 係點咧？ 咁你啱啱頭先又講開嘅，就係依家嗱，今日新聞都有講嘅，就係一路喺度講話呢個和平佔中嘅投票嗱，要重新 好和平， 因為咧阿大生自己都話呢個唔係一個公投嘅，所以。佢话 投嗰啲人都知噶， 佢话呢一 part 唔系公投啦。 但投嗰啲人都知噶。嗱呢样嘢，我想同我打一炸脱下心话先。 呢个关节眼你又 呢个关节眼，我要入 借呢个机会回应， 借个机会入一入位先。我费事啦啱吓，俾你问起呢个中国高精密，我唔识答啊。哇 哇， 我想讲下 阅读啊你。 你个心 有毒蛇， 有毒蛇啊你。 喂，但呢两日系不停唔同媒体访问啲师奶阿婶投票嗰啲， 又问佢中国高精密， 唔系， 系 问佢喺个关节眼问题上面，你知唔知呢个投票系即系点讲啊？你投完都可能系咁嘅，冇合法性噶，知唔知噶？咁佢系知日都要投噶，大家都唔认为呢个系勾投喎，即系。等同阿林夕嗰日讲嗰番说话就係一隻羊鼻汤都要叫啦。係呀、即係呢个系一个有尊严，就算你要整死我都要有尊严地死。 我咁唔一定呢，一隻羊汤俾人叫系因为痛呢。 咁我算啦吓。 喂，咁猪未鼻汤即係知道要死都会叫嘅。 咁都系痛嘅。 未 有 汤 未汤 佢。佢就系见到前面嘅猪俾人汤緊佢就会叫㗎啦。 如果你睇啲人兽片都睇到啦。 吓、 即係我咁讲，即係话被访问嘅一啲我哋以为系 普通平民百姓啦，唔係咁 inside 嘅，對於政治唔係 inside， 佢都知道呢、這個雖然係冇一個合法性。即系唔系合法性嘅，即系叫咩啊？法律不是认可， 你啱啊， 唔可以话合唔合法。如果唔合法就拉噶咯。 佢又唔系合 嗱，嗰日有人话咧， 佢 嗰日 政府唔认可啫， 自政府唔认可啊。嗰日因为我阵间会讲一讲啊，嗰日有人话呢个唔合法。我寻日已经见到金英话，不如如果系系啊，一齐投个票嗰啲一齐自首。 喂，嗱，你呢个玩残嘅咧，呢个咪就系又系一个揾笨柒咯。因为你如果你话呢个。嗱，你应该话你呢个系并不受法律所认可，或者系冇一个法律效力嘅一个投票，咁样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并不代表不合法， 因为嗰日有人话唔合法啊嘛。 系并应该话并不代表非法，佢哋依家系话非法。 系啦，嗰日嗰啲爱字头嗰啲嗰类嘅组织话非法啊嘛，所以我咪话即刻话喂投个票嗰啲。 唔系你呢个咧，你呢个即系等同咩？就即系等同我同你喺呢个登高入面讲个例子啊，警察阿比卡超嗰个问题啊，就系、是。喂，你走嚟，屌你老母，你班撚樣，你走嚟報案，即係身俾打方東 A 劫，方東 A 俾人打撚咗劫啦，跟住走去報警，跟住報撚咗警之後，阿 Sir 同你講，喂，我唔夠料差住佢，依家你報假案喎。方东嘅你報假案喎。 哇，我真 係就係咁撚樣囉，一撚樣囉。 我真係唔夠膽提今日登高。 点解 呢个节目咧有视像关系，引埋啲五毛喺度乱吠啊！ 屌你啊， 系好麻烦啊！你知唔知道你踢咗我之后， 始终惊咧，我而家系惊咧，行下街俾人掌掴啊！ 咪你啫， 即系你港独啊嗱，港独啊，我哋系中国人啊，我哋系中国人啊，咁样样啊， 你知道啦，新地嗱喺今日登高咧，我就好守规矩，我哋冇讲过粗口嘅。咁、你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唔好讲咁多粗口啊！ 咁啊系啊，上 你记得转角睇下有冇东南亚裔人啊？ 你呢个月头六，呢个月头六月四号，我喺尖沙咀都见唔少南亚人噶， 系咩？ 系啊，系、 我以为九龙湾。添你， 唔系我哋上个啱啱过咗去嗰个礼拜五去到立法会都有好多南亚人，你有冇得惊啊？ 啊有噶，咪 anyway 啦， 嗰单嘢嚟嘅。 嗱 anyway 啦，咁啊投票仲有啲咩嘢补充噶？ 有 方面 有嘅，因为其实原来即系到今日喺我哋柜台嘅讨论区入面咧，先发现原来仲系好多人系搞唔清楚依家其实嗰个 procedure 系点噶。 系 而家。即系嗱，亦都系包括嗰班唔捻温书嗰班咧，阿陈云啊、黄杨达嗰班咧唔捻温书嘅，就喺度话你班捻样喺度搞个依家嗰个投票，喺话你哋有辞职公投唔捻搞咁样，好多人 系快乐， 系啦，好多人都系搞错咗个问题，就系依家系投紧系三个方案入面揸住个最终方案，揸住个最终方案咧系怼过去俾 你系留翻最终方案， 系啦，然之 后 政府 先至系超级区议员啊嘛，你话 政府唔捻接受，政府唔捻接受嘅情况之下，就嗱佢哋嘅剧本就系政府唔捻接受，政府怼嗰一个剧本出嚟就系佢嗰个方案，然之后咧就我哋再投票接唔接受呢个方案。如果唔接受呢个方案，就由议员辞职公投就投最终方案。 你觉得政府会唔会咁样扑街咧？就系、是、哦，你超级区员，譬如你何俊仁辞职啊，你辞咯，我唔办补选。 又 唔会啊！我自动委任得唔得？ 但系 喺立法会度自己搞啦，自己为一位啦。 我好想睇下呢个 由功能组别自己选出， 我反而想睇 系咪真系会辞职咯？ 嗱呢、這个替补机制嘅问题咧，何俊仁辞职边个选咧？ 你 会唔会系金氹啊？ 你点啊？你觉得？ 其实啊。我真系唔知道民主党佢哋点谂，我觉得佢哋而家系根本就冇谂过，因为佢哋根本就唔想。 可能嗱，假设啦，假设阿铁头真系辞职啦，我觉得可能真系李永达咯。 翻哇咁样， 佢衰咗啊嘛！之前 我知咁，但系而家人哋唔系话唔玩嘅啦咩？ 屌喺呢啲位， 喂，有人都话我下届唔选噶啦。 系 喂，2016。要支持佢， 系啦， 六月四号嗰日， 或者可能系最近。民主党亦都有，即系唔系阿许志峰啊，亦都有另外一个民主党嘅人，佢人气好急升嘅，喺变态同埋咸湿方面咧，佢系超越咗一个区议员嘅范畴。 欧乐轩，但我宁愿选许志峰咯，讲真，即系我宁愿推下许志峰上去咯。 但你谂下，如果真 欧乐轩，屌你， 有一个超 扮伪娘喺度拉票啊， 有一个超级区议员扮伪娘咁上立法会，个台面动紧住啲 AKB。48嘅，你点睇先？ 我惊我一阵 唔系噶，咁应 该你要灌佢饮醉酒先啦。咁佢应该就会嗌：，屌民建联收皮啦、啊！ 咁佢应该会攞到，佢会攞到某啲政治组织嘅支持噶， 系嘛？ 嗰啲而家 呢啲組織先， 好即係好鍾意你老母啊！ 哦，咁啊係，佢哋好撚鍾意啲。 佢哋而家好鍾意日本嘢噶嘛，成日覺得佢哋自己係 日本人 代表呢啲嘢噶嘛， 又鍾意啲婦女啊嗰啲啊， 即係話你哋唔識嘅，明唔撚明？ 我哋識嘢啊！你解唔解答到咩叫火燒萬世橋啊？屌你老尾！你解唔解答到先？你解答到先講啊！我听咗好耐都唔知呢个节目做咩，我话系咪鬼故嚟噶？唔系啊，鬼故应该 我睇咗个名同埋睇咗幅图，我都以为系讲鬼故。 应该系如果鬼应该奈何桥啊！屌你，饮翻碗 系咪 万婆茶先？ 日本嘅文化入边系咪叫万世桥啊？ 我点捻知啊？ 知 日本我净系识 A V 嘅啫。喂嗱，轻轻松松一节啦，咁啊唔系话冇嘢讲嘅，咁啊因为我哋嘅重点摆喺第二节同埋呢个封勾啊，阵间有两位神秘嘉宾我哋要封勾嘅，咁啊呢一节完咗先啦，下一节翻嚟我哋主题。 一位系咪封勾俾院长啊？ 啊，下一节翻嚟主题啊， 系 冇讲啊。 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 Roger、 史提芬。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开麦。啱啱听嗰只咧，原装正版啊 ，Dave Grusin 啊，杜斯先生嗰部戏嘅作曲家。就親自彈翻 It Might Be You， 咁啊好好聽啦，亦都好 rare 呢個版本。 我以為你咁樣係有原因嘅， 好 rare 嘅一個版本嚟。我想今日輕鬆啲嘅，因為經歷過上兩個禮拜都比較沉重啦。 喂，你講開呢個咧，經歷咧有好多聽眾或者網友咧都問你係咪俾人爆谷喎張相？ 係咩？ 剛烈呢個唔答住，我講翻頭先我哋咪後咧喺同 Spooky 講個問題 ，Spooky 就話即係而家。即係我哋頭先講開咩呢，其實我想講頭先就係話講開其實 Cloudflare 呢其實係 block 咗好多喺大陸用 VPN 加香港電話 number 投票。 即係個別 IP 好多。 個別 IP 好多佢就做咗呢個 block 好勁㗎咁似 Cloudflare。 咁講我下 Spooky 就話其實呢個即係70萬呢慢慢放緩呢都係正常嘅。咁我就話啦屌你呀。 唔系点解？ 屌鸠你啊！你老母啊！ 唔系， 梗系要好似皇上咁话有200万，超过200万先得噶嘛？ 佢打飞机嘅啫， 即 系。但系又咁讲，即系唔系？如果你以个数学嘅数据去分析咧，你睇翻个图咧，其实即系数学大家都知啦。即系你当一开始嘅时候，第一日有30万，其实我觉得合理嘅系可以，因为大家即系。就住个宣传啦，你不停去即系， 你唔好攞惠康大减价嗰啲比喻嚟讲。喂，第一日咁样多人开门，咁样多人，跟住咪补货咯，补补下唔使补啊！啲人买晒啦嘛，唔系嘅，香港有700万人啊嘛， 吓。咁但係如果再上嘅话咁即係嗰个就会变成一个唔合理喎，即係嗰啲人 喂呢咁即係话皇上唔合理啫、 啊。你调返转咁睇佢即係所谓嘅我哋即係整体嘅选民登记选民数字即係300几万，咁如果你望返五区公投嗰时都係50万 係差唔多嘅。 係差唔多 嘅。但我想问一样嘢呢，你估嗱我当佢70万係截咗数。 係 呢70万人。 我覺得最尾嗰日會爆㗎嚇、啊，我覺得最尾嗰日會爆翻一次，因為 最尾會爆，我 覺得最尾會爆，呢個合理啊。 但係好啦，你覺得今次投票嘅人有幾多會七一行出嚟？我覺得七一行出嚟呢條數先至係嗱，雖然嗱頭先我都講嗰樣嘢好緊要嘅，就係話，當你投完電話嗰、那個，其實你可以再去實體票站投，因為一投咧就唔會話你丟棄咗，因為佢會以實體票站嗰個為準嘅。 係啊，係 係啊， 呢、這個如果為穩陣咧，其實應該去實體票站再投嘅。如果你覺得要穩陣嘅話，咁、好啦，你投咗之後，嗰啲人有幾多係會七一行出嚟？我覺得七一行出嚟嗰個先係準的。嗰條數先準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嘅意思。 即係所以我覺得投咗票嘅人唔該七一行埋出嚟喎。如果七一唔行出嚟呢，你咁樣真係又係鳩頭喎。因為你個捆綁式嘅，我覺得捆綁式就話622你投票，第二步就係七一行出嚟喎。你七一唔行出嚟嘅話，你622投票，呢、這個係好容易俾人口實就話屌你人哋鳩頭咗流嘅嘛。我覺得一定要分道埋你 七一行出嚟。但係你話行出嚟嘅話，因為佢你會涉及到就係你講緊上街你都要成日時間㗎嘛，即係你朝頭早可能 使唔使呀，你幾個鐘頭入圍院啦而家。 係 但係嗰樣嘢係你就算冇即係你就算唔去都好啦，我覺得個數字正係個數字上面都已經對於個政府喺嚟緊呢段時間已經好有壓力㗎喇喎。 所以梁振英咪放假即 係。你留意下即係佢哋如果唔係個數字而家即係我覺得都算靚仔呀，即係如果唔係嘅話點會係日日都系咁爆你， 唔系，但我又唔系咁睇，即系如果你对比翻五区公投嘅时候，其实嗰阵时讲紧50几万票，其实系一个十票嚟。而家 人想， 但系佢处理嘅方法就系我唔理你咯，因为佢已经 唔系啊，唔系嗰阵时有个劣势喺度，就系话五区公投嗰阵时，因为阿华叔转态唔捻支持，令到佢件事入唔捻到屋啊嘛，好多人视华叔呢个为一个指标啊嘛，你冇忘记嗰阵时华叔。吓、吸引住个氧气罩已经系成为一个 象征啦， 象征啊！嗰个就好扇波力噶嘛，而家华叔突然间转态，咁 呢人就唔肯支持嘛，嗰陣時有呢一個 華叔轉態嘅，總之就係跟華叔， 跟華叔啊嘛，嗰陣時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客觀因素喺度啊嘛， 同埋亦都係嗰陣時係有一個輿論就係話，屌你班友喺度搞埋啲辭職公投喺度嘥錢，好大嘅輿論壓力喺 嗰邊。咁而家發現原來嘥錢嗰個唔肯係。啲泛民议员都咪政府啊嘛，好捻多嘢都。 而家冇得讲。 例如你喺，例如你喺第三条考度都系好捻嘥钱啦、啊， 但你起码你而家 pop 呢个系统唔系政府银河包括 咯， 系啊， 少咗啲理由话佢。 同埋咧，即系我都要真系帮阿黄杨达平反一下啦。成日话佢叫人哋唔好投票， 我冇啊。 我当日啊， 我冇啊嗱， 我投票嘅时候啊，我走嘅时候，我见到有三个热血公民入去票站投票噶， 系 佢哋着住热血 T 噶，三个都。 佢哋咪？入咗去投棄權㗎，兩個都。 欸，唔好理，總之人哋有去投票啦。 嗯，都值得支持嘅。 人哋有， 你應該同林慧思講啊。Anyway， 阿柯方東咧，係咪有啲關於今次呢個選舉嘅關 IT 部分可以補充？ 哦，其實嗱，首先即係呢個 Cloudflare 今次就 我幾懷念方東講 IT 嘅，係嘛？自從喺舊 我都唔 舊 咗個節目叫 喺舊陣時嗰個台咧，我哋好刻苦經營一個叫數碼時代， 哇！ 其實幾撚成功呢個節目，點不知啊俾人搞禍咗。 咁啊 ，Cloudflare 今次就我覺得即係。就非常之成功啦，即係呢個 done a good job 啦。因為其實你睇返呢個佢用嗰三間，即係 Udomain 唔好睇啦，呢個本地公司即係嗰個就唔需要睇啦。咁但係你話連 Amazon 都熟嘅Route 53咁嗰個都熟啦咁樣。咁跟住剩返就 Cloudflare 啦。咁 Cloudflare 其實你話以前係咪即係好出名呢？即係其實又唔 佢系自从高登一役之后就出名咯， 即系似乎佢而家即系经过咗今次啦，佢哋而家就宣称话呢个应该系即系互联网有史以嚟最大规模嘅攻击啦。咁啊，今次应该都一举成名噶啦。 喂，同埋应该 我即系都讲埋啦，即系就算花生台个网页咧，其实背后都系呢个 Cloudflare 嚟嘅，即系所以 哇，好劲啊！ 所以 Cloudflare 咧，即系我相信啦，而家嗰个流量再加多两三倍。即系下载其实系佢系食到嘅，即系佢有办法食。呢个 根据佢哋咁样讲咧，即系其实我哋花生台都系将会面临一个国家级嘅攻击。 佢哋个 CEO 而家话佢哋系谂紧要喺亚洲开个总部嘅， 系啊， 原本谂住新加坡， 系 咁跟住话呢几日嘅事令到佢哋而家要改，谂住搬嚟香港。 但系香港嗰笪地都喺度好似冇咗， 咁我就 原本俾 Google 系啊，我唔知佢谂住系因为佢已经预示到。 喺美羅開得唔得？ 咪都得喎， 美羅啊，美羅之巔啊， 嚇！ 美羅嘅頂樓 又決戰美羅之巔啊！ 喺美羅嘅頂樓啦，美羅之巔啊，咪巔峰啊嘛， 即係一個一期一個二期。 喂，但係方東 A， 咁你點睇啊？根據我睇翻巴打講咧，就係話阿大山之前講過話，如果 Cloudflare 都俾人懟冧嘅話，背後仲有兩個 option。 係，佢話有個終極方案啊嘛。 巴打估計其中一個係 其實文水好似話 Google 都可能同 Cloudflare 今次。都有幫，即 係話有另外一個係， 另外一個就應該係 Akamine 咯，即係 唔係話 S 字頭喎。 我估計應該係用呢、這個或者叫 Akamine 又得啦。咁其實佢點解會揀呢間咧？即基本上就俾得起錢嗰啲大公司，即係 even Google 自己啊 ，even Google 自己咧、都用佢嘅服務噶。咁其实你见所有啲即係大規模嘅嘢都会用佢。 喂，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啦 ,IT 部分，咁我想讲下呢，即係喂，点解某啲人啲打铃变成咁。 吓欸 阿李思嫣啊。 哎呀冇事像真係。 李思嫣絕食啊陰公思嫣 BB。 哦，但唔係喎。 但佢之前话絕食系唔好㗎嘛。 係呀、啊。 之前话絕食系攞健康嚟作赌注。 係呀、啊、我哋都好担心佢啊。 佢絕食为咩呢 佢而家话絕食就为咗公义嘛？ 为咩公义啊？其实系因为我 而家话香港冇咗爱与和平嘅、啊， 哇！新界东北嗰啲人喺度冲击 警察唔執法，冲击、 喂，但我想问一下新华，呢个系咪即系系咪黐咗线？喂，警察咪疯狂地執法咯？点解唔肯執法？你系咪想黄浩铭死啊？ 唔系你先黐线， 叫咩？ 你觉得佢系会用正常思维谂嘢嘅时候，你唔 系黐线？你有冇听过香港而家冇爱与和平啊？佢而家 系嘛？ 我哋香港依家欠缺咗嘅系一啲包容。 嗱，就住呢件事咧，我就睇咗呢个网上咧，阿林鸿达咧，我哋嘅好朋友啦，即刻话整一个叫大食呢个补东北啊。 系 咁啊，喂，究竟系咩事？因为我最点解会打俾林鸿达先咧？最重要我听到阿林鸿达话有一啲即系新界东北嘅菜食啦，同埋有一个叫慈善成分咯。喂，究竟阿 Jackie 系点啊？喂，讲嚟听下喂。 嗱，成單嘢咧就好簡單嘅啫。李思煙咧就記佢自己就話絕食為公義啊嘛。咁、 嗯、 但係講緊咧，即係反國教嘅時候都有絕食咧。李思煙又講過咧，呢啲啊呢啲絕食行為咧係一啲好唔要得嘅所謂嘛，用 傷身啊， 威脅政府啊嘛。 係傷身啊嘛， 即 係 你啊李思煙呢班都係講緊都係嚇。啊投共分子學呢個共匪主子搬龍門啊，例牌 唔係喎，但佢講咗個佢如果佢投共，佢唔會講真相喎。佢尋日話梁振英係同美國勾結搞呢個蘋果日報喎。 呢、 啊 這個我唔知啦， 佢講真説話， 佢講真説話喎。 係、啊，但係你話嗱，既然係咁嘅，即係好簡單啦。 佢講咗兩次， 你話絕食為公義，我唔理你係即係為公義好，為咗向。共匪主子表達忠貞好呢，總之你搬個龍門呢我就搞你嘅。 你點搞佢先？喂，你嗰個有慈善成分呢、這個我好想睇下。喂，其實咩年 嗱，其實成單嘢呢好簡單嘅、大家如果有仲 有印象呢，今年1月1號呢，當呢個和平佔中喺遮打度下喺度呢個搞呢個唔知打飛機造勢大會嘅時候呢，咁近住力山大廈附近呢就有十幾丁友呢就開住張桌喺度打邊爐㗎。 喂，好多人喺度吵㗎喎，又話佢呀即係咁樣做係唔啱啊，呢樣嗰樣又話佢嘲笑啲絕食人士唔啱喎，你點睇先？ 喂，有咩嘲唔嘲笑先？你問題啊，即係你李思煙咁樣話曾經話過絕食者用生命去威脅政府係好唔啱，咁你而家又去用生命去威脅差佬去做嘢。講咩啫？嗱，成個活動個 concept 就係話咧，我哋今年1月1做過啦，其實我哋上年1月1都做過嘅，都出過報紙嘅。 係。 咁其實一路好簡單嘅啫，即係啲左膠話要快樂抗爭啊嘛。 喂，你夠曬快樂啊！而家。 喂，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有咩場合係最快樂就食噶嘛？係咪先？ 係啊，民以食為天。 你即係你要集會好咩都肚餓，你唔煮你唔喺度食都走去 supermarket 買嘢食噶嘛，係咪先？ 啱啊！ 好啦，咁既然你先咁咧，咁我哋就不如喺嗰度，我哋就打邊爐。但係打邊爐得嚟咧，有嗱打邊爐，通常我哋會有咩材料啊？都係連開肥牛啊、肥羊啊、呢個雞啊諸如此類噶啦， 雞子啦。 好啦，咁啊，除咗呢啲肉类之外，我哋一定又会有菜噶嘛，系咪？ 系人哋唔理你，系有咩菜啊？九两菜， 有菜啦，菜咧就讲紧咧近期最 hit 嘅社会话题，我相信即系都离唔开新界东北啦，系咪？ 系。 咁新界东北咧，咁曾经有一套论述咧，我就都写过，即系系写过讲过都无数次噶啦，不过班左胶硬系唔攞嚟用咧，就讲。新界東北呢其實是香港最後一處、啊、有大規模呢個農耕活動的地區嚟嘅。而、家市民啊，或者我再直接呢個，而家啲師奶喺街市買到嘅新界菜，著咗八成以上都係嚟自呢個區份嘅。 喂，嗰啲加美雞啦，係咪喺嗰度搞嘅？ 加美雞就係喺呢個加道理農場。 哦，即係唔係嗰度嘅？ 唔係嗰度嘅，但係。嗰邊新界東北平斜嗰邊都有雞場， 係。 咁既然係咁啦，咁我哋要諗住食，我哋就揾翻啲本地嘢嚟食。 係。 咁於是乎咧，我就揾咗啲方法，咁就我本身我就唔識新界東北嗰班村民嘅，除咗古洞嗰邊，我哋有一個朋友認識咗好多年之外，咁就今日咧就好慶幸地，卒之咧就同阿。呢、這個新界東北的班村民代表阿財哥聯絡咗啦，咁就傾我哋咧，佢就同佢講咗我哋成個個行個活動嗰個 concept。 喂，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嘅， 咁佢咧就會聯絡啲村民攞啲菜出嚟俾我哋。 喂，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喂你因為我唔好意思啊，我睇你嗰個初頭叫暴食 保東北啊。喂，你唔好用我暴食，我覺得你如果用大食好啲，暴食始終人哋會覺得咧有啲負面喎，即係暴食嘅，即係明明打都要 入去。我係已經整理緊一張最正式嘅圖，準備大概我同你哋做完訪問之後，我就撳掣出街。 即係我個 suggest 就改咗暴食嗰個字眼嘅，因為始終暴食係一啲你明知係飽都夾硬擠落去先叫暴食，呢、這個叫浪費啊嘛。大食咯，系啦，大食就即系嗰个样嘢就冇负面啊。 咁、那个活动嘅重点就系话，我哋食翻本地菜，我哋食翻，我哋揾翻啲香港本地或者系非中国入口嘅肉类。 系，咁、我哋会唔会有啲？ 我哋要顺便系去打破一样嘢，就系、是、打破共产党啲五毛成日讲吓，你们港餐要想想，你们吃的喝的是哪里来？我哋听、我哋星期三晚， 但你个汤底啲水系咪东江水嚟嘅先？ 吓、啊，喂，好难过啊！呢啲 尽量，因为有啲冇办法，冇办法避免一。 喂，你咁唔得。 喂，但阿 Jacky 用钻石能量水， 唔系 Jacky， 我有样嘢想讲多样嘢嘅，你哋会唔会喺打边炉嘅时候抽翻啲时间，有啲人可以讲下，即系新界东北而家种嗰啲菜有几健康啊？或者例如你话加道理农场嘅加美鸡，或者 我都未讲完，你就想将 喂仲有啊 Jacky， 头先我晏昼同阿财哥通电话傾好晒我哋成个活动，佢愿意参与，愿意帮我哋去联络啲村民攞啲菜出嚟之余，佢会到场去讲解一下今日我哋呢场大食扎宝东北入面嘅菜係到底点样一回事。 哇，正喎、 到底新界东北入面同香港人有啲乜嘢嘅息息相关。 喂，好嘢喎、但每位几多钱啊？ 我哋咧就暂定每一收50蚊。 喂，抵玩喎、啊！喂，公布你个地址时间先， 咪有几多个炉啊？ 讲嗱，讲得好清楚，因为咧我哋揾紧朋友系借紧发电机， 系 咁发电机要入油啦，系咪要少少运费啦？咁另外买啲嘢食啦，亦都系话我哋唔希望要啲，我哋尽可能都唔想。啲村民要蚀咗啲10斤8斤菜， 系 啊， 系， 即系虽然即系我同阿财哥讲得好白嘅，我话即系俾佢佢哋攞出嚟又好咩都好，我总之我哋会即系尽可能我哋都唔想要佢哋系白白攞出嚟嘅呢啲。OK， 嗱呢50蚊我哋扣除晒呢啲成本之后，唔低嘅，我哋会做一件都同食好有关嘅善事。我哋会将剩低嘅钱攞晒去深水埗北河烧腊饭店俾阿明哥买晒饭票佢。 哦，好啊，有意义啊，帮到人啊就得啦。 成件事我哋只系我成件事我哋。 我几惊你系拎咗去社会主义行动。 我哋唔想净系抽水抽啊，你试烟水。讲真嗰句，呢啲喺我眼中只系共产党入边嘅一条毛，我抽嚟。大家笑完冇笑完就算， 唔系啊，同埋佢未必真系住食噶嘛。 我抽完佢水之余，我系能够将更加多同香港人社会各方面息息相关嘅意义嘅事，能够做得到出嚟咧。我觉得咁样系做得更 绝对系啊，即系同埋李先未必真系住食噶嘛。佢话佢会翻工，我翻工嗰阵时食嘢够有人知咩？系咪先？即系所以你抽水冇用啊。 咁听话。你会佢敢唔敢攞个人头或者个链头担保佢唔会去买葡萄式啊？ 系咁啊， 或者维他奶啊？ 佢链头我唔想睇啊！喂，但系你可唔可以再公布多次，再宣布多次你哋嗰日个时间地点同埋？ 我哋嗰日咧就星期三晚上7点，咁就都会喺天美道嘅行人路嗰度噶啦。 总之，李思燕旁边啦，系嘛？ 对面啦、啊，李思燕好威噶嘛，佢喺正总入边嘛。嗱，我哋呢啲就即系我哋呢啲啊，完完全全就好似野餐咁，但系我哋野餐得嚟咧就喺度打边炉。 哇，咪即系先落朱西处处闻喎嗰晚。 哇， 正 啊！ 系 。所以就咁解啦。咁咧，如果想留意。多少少嘅详情咧，咁就等多半个钟睇睇小弟。 我会帮你 forward 个 po 啦，放心啦。 系啦， 系啦。咁啊，喂，唔该晒你。 系啊，即系总之就新界菜，唔要尽量避免呢个大陆嘅食品。 系 啊， 系， 然之后 喂，记得讲埋嗰个咩？香港谂住降低呢个安全标准，即系迁就呢个大陆嘅蔬菜入口啊！记得讲埋呢样嘢，真系 呢个呢、這个我哋会噶啦。系啦，就啊，我就而家同紧阿财哥同埋古洞嗰边嗰边我哋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咧，就而家就处理紧啲蔬菜运输嗰啲嘅问题。 系好， 系 咁就其他嘅。物资个方面咧都OK。 喂，你自己后栏有种嘢噶嘛？会唔会攞啲出嚟分享一下？ 后栏， 我啊呢啲暂时未有啊，呢啲咧留翻 试用， 留翻俾即系最紧要而家要撑咗东北先。 留翻俾啲外人食。 好， 喂，咁唔该晒你 ，Jacky。 啱 啱嘅，喂，咁啊 ，Jacky， 唔该晒。 好啦，好啦，就咁话啦。 好，拜 拜。Bye。 好咁啊 ，Jacky 打完俾佢就梗系要打埋俾上次吓，话呢个暴食真普选嘅金大师啦。咁啊 ，Spooky 打电话之际咧，我哋都可以继续讲下呢、這个。 其实咧，讲你头先讲话关于呢一个嘅 后栏种嘅， 唔系关于呢个即系政府放宽呢啲咁样嘅农药限制。 系啊，农药限制啊， 我觉得系应该系要揸紧嘅。点解咧？嗱，唔好净系讲上面。又话说咧，就系礼拜五，啱啱呢个礼拜五咧。就我咧，同我喺另外台咧，即系 Talk Only 其中一个主持咧，就入咗去东北。咁、佢有车，咁啊，所以就佢揸车，就车埋我就入去咁样。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咗几个地方嘅。咁啊，嗱喺而家有事嘅地方咧，我哋就见唔到有嘢，但系咧。喺原本規劃，舊年規劃係要入埋落去呢個嘅發展藍圖嗰個區域咧，嗰度就有事啦。我哋係見到嗰度咧係有人喺用啲違禁嘅農藥嘅， 係 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嗱， 甲安倫啊嗰啲啊， 類似咧嗰啲咩大陸嘢嗰啲咧，係啦，咁嗰啲 含甲安倫 係啦係啦，嗰啲其實話唔俾嗰啲，其實即係唔好淨係講大陸啦，即係香港嗰啲都要睇實啊， 係啊要噶。喂，咁啊接到啊金大師啊，喂金大師。 喂，你好，你好。 喂，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唉，喂，点先？你会唔会打边炉先？嗱，而家 Jacky 啲咩？星期三晚就搞咗个叫大食补东北。咁、你啊，上次新鲜事迹啦，就起个起 你有经验啊？ 喺个火锅玩过啦。咁你今次点先？ 今次咧，其实 喂，好细声啊！ 真系好支持阿 Dean 今次个行动嘅。 系， 因为咧，我觉得佢咧。起出嚟咧就话要求咧个政府严正执法啊嘛， 系 嗱咁啊，大家近排都见到啦，譬如话网络上边有好多唔同嘅攻击、黑客攻击，咁我哋政府系咪需要严正执法先？ 唔系，咁佢咪而家咪绝食咯，绝食咯，直接上去执法咯。 我希望佢能够绝报咧，真系绝报咧，政府真系出嚟做嘢。 咁即系点？ 咁即系点啊？ 即系点啊？咁你会唔会绝食先？唔系，你会唔会暴食先得？ 唔系，我系会支持佢绝食。咁但系咧，我知佢仲需要咧。我系其实我即系大家都系身为一个大家都系人。咁我梗系希望佢能够回头是岸啦。 喂，屌咁唔啱喎！ 你 咁样又做波波俾人踢嚟踢去喎！屌 嗱，咁你解释啦？点解？点解上次对付阿林卓廷 嗱，我就昨晚同林卓廷倾过嘅，喂，阿波波，波波，喂， 波波， 我听到啊， 喂，我昨晚同阿林卓廷倾过啊，咁啊，林卓廷昨晚同我食饭，咁我就问佢，喂，屌你，我咪上次屌鸠你个身比啦，喂，我话即系， 屌得你舒唔舒服啊？ 唔系，我话嚟紧啦，嗱，你先就谂住绝食啦，咁你会唔会去打边炉先？林卓廷话，诶，我哋民主党就唔会做埋啲咁嘅嘢嘅。喂，咁我即刻谂住打俾你嘅，就系 民主党有乜捻嘢佢哋会做啊？ 咁你今次你又唔做，你又要劝人哋唔好绝食，你又唔捻啱喎？ 唔系，我就系希望佢能够锡自己身体， 锡自己身体。佢喺你面前锡自己身体又好捻大镬。你谂下，李斯喺你面前锡自己身体好大镬噶， 好啦，诱惑啊， 系咯。 咁恐怖嘅嘢咧，我就唔会嘅。其实咧，我系去嗰度咧，系一边食嘢。一边去鼓励佢，我听日系会去嚟一个暴食， 你 一边鼓励 嗱，我教你啊，金金， 因为你明唔明啊嗱，我同你讲， 其實是因為什麼呢？是希望他覺得我們這些是魔鬼啊。 嗱，我今天我告訴你， 你明白 嗎？不是，魔鬼你要停一停先，我話話俾你聽先。你唔好用暴食兩個字。我剛才都同阿 Jackie Lim 講，你用大食啊，因為暴食好撚負面，暴食好多人個意思就係話，即係明知飽嘅都要擠落去，係咪？即係塞唔入呢就喺個屎忽灌入去，呢啲先叫暴食，暴食就浪費食物嘛，明白嗎？ 所以我一定不會浪費食物，我會食曬啲嘢。 咁你叫大食咯，你唔好用暴食咯，得唔得？你嗰啲大食就多啲人支持。香港人好緊偽善嘅，聽到你暴食就覺得你暴民噶啦， 暴飲暴食。 咁又係，我哋要俾人打造暴民噶啦。 咁你俾人打造暴民，你唔係真係暴民嚟噶嘛？係咪？係， 所以我都會用翻一個 你用啲善思啊啲嘅字眼啦，你用大食啦，大食會咁啊 OK 咯，係咪？ 其實而家用緊我都係大食會，就希望去。就以我哋去食嘢，第一希望佢會去反思，其實佢會唔會咁樣去傷自己嘅身體咧？其實我哋見到佢呢個咁舒圓潤滑嘅身體，其實我哋覺得有點似嚇。 唔係佢個樣擺出嚟已經係傷緊其他人嘅身體。喂，但係你有咩菜式先？你個大食有咩菜式先？ 嗱，菜式方面咧，其實我哋盡量咧就希望啲朋友或者我自己都會帶一啲咧，帶一啲係有。味道比較濃烈少少啊，可以飄到過去，令到佢聞到嘅氣味的。 你真係怨毒啊！你 唔係啊，我都話緊咯。嗱，我放嗱，因為佢話自己教徒嘛，啱啱先？ 係 阿森啊，佢話佢自己教徒嘛。咁如果佢話佢自己教徒嘅時候，咁我都係引用翻佢哋嘅教章裏面嚟講話，當年嚇即係阿耶穌佢咁走去。走去荒山度十四日，咁受到魔鬼嘅试炼，咁就坚定到自己嘅心啊嘛。咁我梗系 即系你而家摆条蛇啦， 唔系咁你着得 sexy 啲，你就着条泳裤去好咯。 我希望佢坚定个心，能够可以继续佢呢个。 喂，我系你啊，递碗杯埋去，好似圣体咁啊！嗱，呢啲系基督嘅血，系咪先？ 我惊绝咗啲，同埋一样嘢，同埋其实我觉得一样嘢就几得。咁佢又话佢又要翻工，但我又惊佢冇精神。 我就话佢翻工嗰下食嘢，你普通人交知。 嗱冇人话佢食嘢，嗱你讲。 我讲嘅得未啊？佢咁捻肥，屌，咁捻肥嘅人多数中意食嘢噶啦，我都系啦。 咁佢而家减肥。 咪咯，人哋有 quota 啊嘛。 喂，其实唔系，我觉得嗱，你又唔知人哋 Jackie 点乱玩，人哋 Jackie 点咩系联络咗咧新界东北嗰啲人嘅，就除咗攞嗰啲东北嘅菜之余咧，亦都讲解下东北嘅菜咧系几咁健康啦，几咁冇杂质啦。你哋应该做翻啲教育嘅嘢。所以嗱，既然人哋都 Jackie 点做咗啦，咁你又话咩学耶稣基督啦？你应该点样咧？你应该喺佢面前玩五饼二鱼、 啊。唔係我同你講啊，因為我哋咧， 將佢飲啲水變酒 喎、啊，係唔係啊？梗係台面啲肥牛拎極都仲有啊！喂， 佢嗰啲豬油啊，大佬，唔係我同你講，其實我哋咧成立咗一個咧支煙子後援會噶， 咩後援會嗎？ 支煙後援 支煙子後援會， 喂點樣噶、啊？有冇閃卡埋啊？ 喂，我遲啲會有噶啦，我哋諗住咧廣集 遲啲會有，你同佢做過啲咩嚟會有？遲啲會有啊！ 閃卡，我講。 嗱，我谂大众对闪卡嘅定义都系得一种嘅啫。咁你究竟同佢做啲咩会得到闪卡呢样嘢？真系耐人寻味 啊！唔系你嗰个后援会，后援会我冇 at 到，但系我想问下你有咩用先？ 后援会就系乜嘢咧？就每当阿天主出嚟嘅时候咧，我都希望咧有班市民就去声援阿天主啲， 系 声援佢做呢啲嘢咧，帮我哋香港，同埋佢本身佢亦都有好多被。嘅照片啦、啊，咁我哋都希望嗱，嗰啲美食咪多啲去睇。 喂，佢找咗佢啲人呢条数先啦，佢揸人哋钱嘅、 啊。喺、這、呢个我哋会帮佢平反噶，你明唔明 啊？哦，系。 我怀疑啲人系呃紧佢。 哇、啊，你咁天真嘅啊！ 唔系，你明唔明？即系我哋会尽量用一种支持佢嘅方法，希望大家明白到佢个人系嘅咁天真啦、啊，而家冇邪啦，同埋点解佢。身為一個單身的、家庭都走 去反一些同性戀的東西，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喂，得，講到尾了、哎、喂，你聽日的行動幾點啊？在哪裡開始啊？ 我們就七點半就在、政府總部出面，因為他好像那個籠好像搬進去裡面嘛， 那個籠是搬進去 他睡在籠那裡的。 唔系， 佢瞓个笼度讲 呢啲咁嘅嘢啊，系咪先？ 咁样诱惑，天幕诱惑，天幕诱惑。 唔系、啊，如果佢系翻个笼入面都几好玩嘅、啊。 嘅是这晚夜色。 同埋我哋都会准备咗个牌咧，就话请勿位置啊，同埋电影咯。 请勿位置啊？ 咁佢本身系要绝食啊嘛，系咪啊？ 喂，你帮我，你可唔可以 好漏打、 啊？你可唔可以整埋个牌先？敏过激得啊喂！铁博友啊， 佢啊，我唔希望其他人去引诱佢啊嘛。喂，可能带啲食物去，咁啊，可以令到可能佢真系去到嗰个心态，突然之间系好多食嘢，食物会 忍唔住。 系啦， 喂，咁你 系咪仲要请勿拍打？ 嗱我就唔清楚啦，我就 嗱，喂，问多你一样嘢啦，你我头先听唔清楚嘅，有咩菜式？你哋听日 嗱，菜式方面咧，咁而家暂时就会有披萨啦，同埋有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炸鸡嘅。咁我而家睇紧会唔会有煨麦鱼啊？而家煨麦鱼会好啲咯。 杯面喎、哦，今日听到人哋讲话都合味道杯面啊，会浓烈啲喎啲味道。 味道杯面系嘛？ 喂，同埋，我觉得你哋咧，始终如果你哋头先讲话要扮魔鬼，不如搵个人扮耶稣啦，即系真系搞五饼二鱼啦。你联络一下有冇啲基督教人士，即系可以又宣扬下，即系借呢个活动可以宣传下呢个宗教嘅意义啊嘛。 本身都系啲邪教人士 嚟。唔系，咁你我吓？ 唔 系，你搵得快啲啦，喂！喂，宣传下啲基督教，宣传下基督教啊！ 我唔知佢制唔制。 喂，唔系，我突然间谂起个人选。我哋本台咧有位仁兄咧叫阿 Roy 咧，佢扮耶稣应该 OK 咯。 喂，唔系，我真系我觉得你揾啲人搞下，可以喺个活动里边有啲教义啊。 谂我 Spooky， 因为阿 Jackie 啲嗰个就好有教义嘅，咁我想你哋都系有翻啲教义，唔好净系得个玩字咯。即系例如你话喂五饼二鱼喺佢面前吓。同埋將阿師煙 BB 飲嗰啲水變酒啊咁樣咧， 哇！ 真係酒後亂性啊嘛，係咪先？你而家係人都知你金金大師同你同師煙 BB 係一對㗎啦。 冇邊個咁講？ 喂，唔係我肚都有咯， 我都有埋，你自己聽出嚟喎，福佬。 呢個係大家心入邊已經諗到㗎咯喎。 阿東方 A， 嗱你唔好咁講。 東方 A 啊， 嬲到掉轉嗌啦。 喂 ，sorry， 唔好意思，喂，我同你講，我哋呢啲咧，一個咧就係我支持佢。我虽然身为佢number one fans，但系呢件事系属于全宇宙嘅。 得啦，知啦，爱之心扎，爱之心扎之切吓。喂，咁啊，同你讲到呢度啦。听日如果想嚟嗰啲啊，去金刚大师嘅坛啦。 好 ，OK， 好啦，拜拜， 拜拜。 啊，咁啊，嗱，阿森华听到啦，两个活动，两个唔同风格，咁我就真系对唔住啦，我就会比较中意去阿 Jackie Lim 嗰度多啲啦，即系似乎真系有翻啲意义，因为我想觉得即系人都知道呢啲活动，屌你老尾，即系去玩救你师烟噶啦，咁问题玩佢之余啊，即系唔系净系请勿拍打噶嘛，你玩佢之余，你都学到啲嘢啊嘛，佢一搵阿才哥嚟同你讲下嗰啲香港嘅农作物有几咁宝贵啊，几咁健康 啊，有啲咩农药嘅，其实喺大陆用啊，香港嘅农作物系冇，我觉得呢个系有用。 是 所以$50毫俾佢都睇喎， 系啊， 系咯，咁啊，尤其是阿 Jackie Lim 个后栏种咁多嘢，系嘛，应该出嚟分享一下嘛，系咪先？ 如果真系喺个后栏种出嚟，我真系唔好想食。 唔系佢后栏又种嗰啲薰衣草，又种猫草嘅，咁啊，好多嘢嘅。 点解你会咁了解啊？对于佢嘅后栏，点解你会有如此嘅理解咧？ 佢会贴出嚟，喂，咁大家即系。記得啦，嗱，聽晚星期二咧，金大師有一壇，但係啦，星期三咧 ，Jackie Lim、林宏達咧同阿財哥哋咧就有一壇嘅，剩餘嗰啲嗰$50嘅剩餘善款咧，係會俾北河街阿明哥嘅商業飯店去買飯票嘅，咁、真係幫到人嘅，咁我覺得好有意義。 自己支持 啦。咁啊，如果想玩純粹玩嘢嘅，咪睇下金大師請勿拍打你先咯、啊、如果想玩嘢之餘，亦都學到嘢，亦都可以幫到人嘅。 嗯， 真系要去啊 ，Jackie Lim 嗰度，我都会去嘅，吓咁样啦。喂， 咁你会唔会带肥牛去啊？ 咩叫肥牛？ 肥牛啊？ 肥唔使啦， 自备啊， 唔使啦，佢哋搞啦。我其实我有我，你估我真系过去食咩？去睇下，听下。 唔系，我相信以你嘅性格，你咁样鸠屎，你一定带啲好捻臭嘅鸡子去。 哇！ 喂 ，Anyway， 呢个系我对你嘅理解嚟。 Anyway， 我想讲多样嘢啦。喺呢个时候仲有少少时间。咁啊，跟住今日有一篇报道咧，《经济日报》就话临近暑假咧，内地生咧就高价抢租，大家有冇睇过？ 有 嗱，我讲啦，佢话暑假将至，内地大学生咧租楼潮就开始出现啦。个别热门嘅屋苑，内地新租客就占 30% 以上，而今年内地新出手相当阔绰，业界预期可以推高 推高呢个租金至 10% 以上。嗯、黄埔389尺嘅高层咧，尺租39蚊。咁啊，森华点睇啊？即系内地新，即系学生搞贵晒啲租。喂，其实都唔系而家嘅事，之前沙田都俾佢搞贵晒嘅。 嗱，我唔讲我点睇啦，我讲我见到点睇啦。 系 啊，呢、這个商台嘅阿鲍伟聪，佢就发表咗一篇言论嘅。咁啊，剑亦都有回应嘅，就系讲话相关嘅情况咧，其实佢哋都认识一啲嘅内地生啦。 系 咁啊，都好有礼啦，好有礼，好肯学啊，即系好正面嘅佢哋嘅评价系。咁但系即系佢哋 可以假选人咁 嗱，佢哋嘅屋企，但系佢哋屋企实在太有钱啦，即系佢哋可以一笔过俾一年嘅租金，直情系佢唔介意每个月俾多一两千蚊唔介意， 嗯， 咁你咁嘅情况之下，你边度够佢哋抢咧？而即系佢哋可能唔系恶意，因为佢哋可能真系嗱，如果嗰班即系我唔扑街讲啦，即系佢当佢哋真系话想搵一个近学校嘅地方，话佢哋因为佢哋讲紧大围沙田嗰啲啊，咁其实你嗰啲叫近学校翻学校嘅地方咧，咁、对佢哋嚟讲其实又冇错嘅，咁、但系嗰件事就会变咗系令到本身我哋喺嗰度可能要租楼嗰啲嘢俾人逼捻咗出嗰区咯。 第一城嗰度都好大镬噶，听讲 陈云都喺咩噶？沙田噶， 唔系陈云住沙田嘅咩？ 沙田、第一城啊嘛。 喂、但我又系第一城啊？ 系啊。 我系想问一样嘢，咁成日啲左交嘅我哋即系唔好歧视同胞。咁、如果佢哋 你同胞呀？ 如果啲同胞，如果佢哋口中嘅同胞。都当我哋系同胞，就唔会搞到我哋咁样啦。 佢 租楼到困难，喂，黄埔都39蚊尺。 咁只系有啲同胞高人一等啫， 系嘛？ 有啲同胞高高人， 但系而家好多， 即系佢哋心入边可能谂着我俾得起钱，你俾唔起，咁你咪唔好住呢度咯。 哦，呢、這个即系又系呢个市场嘅问题，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 喂，你唔系净系 你去问下柯柏文点睇咯？ 唔系净系嗰啲人咁讲啊，好多人好多人都系咁讲啊，即系话喂，我俾得起钱。咁我梗係住一啲交通便利啊、各样都便利啲环境优美嘅地方、 啊。係啊，咁佢 咪搬远啲囉，霸撚住啲地方。 你调撚返撚。但呢啲係调撚返转㗎喎。即係以前英国佬时代呢、越有钱嗰啲越住得远㗎喎。住山顶嗰啲交通最唔撚方便。 屌你睇下。 係啊，所以。 交通便利係应该穷人去住㗎嘛。 而家咪好奇怪囉，咪变咗。 方便佢哋返工㗎嘛。 你咪变 返都唔平嘅。 你咪变咗有啲楼咪就係讲緊话譬如荃湾之前出街嗰啲翻新嘅旧楼市区重建嗰啲楼咪就係喺度 sell 话即係佢而家变咗豪宅啦。咁佢。 你咪花神嗰度已经 系 啦。係 啊，佢豪宅嘅卖点就係因为佢喺市区。 係啊。屌你真系咪 市区系豪宅。 喂、以前英国人就系会住喺山顶、 就是偏远先、偏远先至值钱噶嘛，其实 咪或者系一啲黄中大静嘅地方咯， 系、 即系好似方东啊，你嗰度都 还好啦，还好啦， 你都系豪宅喎、屌！ 哇，我觉得都唔算喺嗰个年代，我唔算豪宅，但系的而且确幸好到目前为止都仲系。都是荃湾边陲地区，咁所以其实交通又唔系唔得，咁但系嗰度系静咯，咁 嗰度都系， 系啊系啊， 奥运边陲 地区，系啊，即系迟啲，我哋嗰度咧系俾民建联而家大力提倡嗰个嘅荃屯铁路咧，我哋系其中一个，即系个走线一定经过我哋嗰边噶啦，咁。好明显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有几间包括新鸿基在内是买起晒沿线好多地。咁我真係諗唔到到时就係以后我嗰度就变豪宅区㗎啦。 咁啊讲到呢度啦，最后一个补充呢，头先讲到赤柱啊。咁啊、今日嘅新聞呢都提到呢。 係。 为咗警方啊警方为咗呢、這个、恐惧七一里面呢有点钟呢、就係呢个赤柱啦。同埋呢个赤柱攞咗呢个監獄嘅一小部分嚟即係騰空咗佢啦，好似歐化家私咁冇求騰出空間迎接呢個示威者來臨啦。 佢 而呢個黃竹坑啊，係警察訓練學校呢、都騰出咗啲空間而由拘捕啲示威者啦。咁啊 唔係話政府啲度假營都無謂咩， 咁啊唔知啊， 話用嚟扣留用喎、 咁啊唔知啦。總之今日我聽兩個啦。 你其實如果呢啲位咧，你可唔可以直情騰空埋啲麥理浩度假村啊嗰啲咧？即係如果需要拉嘅時候，即係你拉我去度假村度瞓瞓。 喂，騰空埋啲公廁咯，衰過臭格啊！我諗即係佢哋運公廁真係係嘛？咁啊，大家七一就小心啲啦。咁啊。 啱啱七点几听到陈建文嘅访问咧，佢都话七一系唔会占中嘅，佢、啊、都要等最后一击嘅。 即系我哋一路都话，佢一路都知道噶啦，佢自己亦都讲咗冇定个日子出嚟啊嘛，因为佢一路讲紧嗰样嘢就系话，我哋系需要等中政府俾一个方案我哋，佢嘅回复俾我哋，我哋先可以有一个相应嘅行动咯。咁屌你老母，人哋唔捻回应你，你以后唔捻使做嘢咩？ 咁唔好理咁多啦。总之如果谂住七一有动作嗰啲啊。谂一谂啦，谂清楚啦，三思咗先啦。咁佢都腾出咗空间啦。当 咁有啲人好勇武嘅，又戴晒面具又剩， 但系欧化加斯务求腾出空间迎接新货抵港咁样， 可以潜逃噶嘛？ 唉，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听埋最后一只歌《Chaka Khan Through the Fire》。 好， 好， 系完啦。 In your heart to anyone, you tell me you're gonna play it smart. We're through before we start, but I believe that we've only just begun. You're afraid of what you feel.